好，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，咁我就系尤达啦，咁啊亦都系代表马后炮节目同埋癫狗马经咧，就祝各位咧财源广进，一本万利，最紧要咧就身体健康，恭喜恭喜！ 天元解密，我同黄师傅喺呢度恭祝大家身壮力健，财源广进。 咁啊，仲有就系咧，当然就系灾难远离啊，同埋丰衣足食啦。咁啊，喺辛丑年大家能够平安度过啊呢个疫情，咁啊，等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开开心心，祝大家能够啊喺呢个辛丑年平平安安。 大家好，我系 Julian， 新一年祝大家恭喜发财。 我哋今年捱得到过年咧，都好犀利噶啦！啊，希望大家咧今年咧能够咧健健康康啦，吓、万事如意。 喂，各位音乐播客的朋友好，咁我收到指示话要同大家祝贺新年，咁我就身在异处啊，我见你啦，事事顺利啊，逆来顺受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 在家美丽，战斗到底，拉链卫衣已经翻咗货啦，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。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选购，款式齐全，数量有限，欲购从速，每一件250元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。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节， 咁啊，最后一节啦，啊，咁啊，今日咧都系初七啦，都系新年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就平平安安啦，啊，打唔打疫苗啊，你自己谂啦，OK 。咁早兩日咧，我哋發咗段新聞嘅，咁啊啲人就 send 俾我，就話嗰段新聞咧條標題咧，咁啊呢個唔知高登定咩登定登啊，喺度就話呢條標題咧就係同即係香港媒體之中就最信實咩咁，我睇唔到，因為啲呢條標題好清晰、信實定咩嘅，誒即係言備咁樣，即係言簡意備啊，四個字，唔係言簡意該啊。咁我條標題係咩咧？拜登向習近平表明不會公開批評中國的香港、台灣、新疆政策。咁但係個內容就係、是、不會批評係指咩咧？就係話唔會公開批評習近平喺香港嘅行為，同埋對新疆維吾爾人所做嘅事以及試圖以武力處理台灣等。咁你話點樣起啊？呢條標題係嘛？喂，呢個先係成個新聞嘅重點嚟噶嘛？屌你乜！向習近平，即係佢同佢通電話嘅時候，表明嗱，我唔會公開批評你嘅，啊，唔會公開批評你喺香港嘅啲所作所為，又唔會批評你點樣對新疆呢啲維吾爾族人，係嘛？又唔會公開批評你咧，即係成日恐嚇台灣啲飛機飛嚟，軍機飛成日飛入去，唔係呢個我唔會公開批評你嘅，啊，但係咧。我哋係要即係美國咧，係要體現呢個美國，即係美國總統要體現呢個美國嘅價值觀，為人權發聲，講乜撚嘢啊？你喺度，唔係個重點就係嗰個嘛，我唔會公開批評中國喺香港問題、啊、台灣問題同埋新疆問題上邊啊，即係你嗰啲道行逆施國嘅公開批評嚟嘅。咁你話條題點起啊？咁撚多嘢啫，你如果將佢簡單啲話，習近平表明不會公開批評中國噶嘛，係嘛？批評中國咩先咧？佢嗰個通話嗰個內容就係話，喂，根據嗰個報道就係、是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唔係即係講佢呢個其實嗰個係佢同習近平講嘅，咁但係佢將呢個內容公開咧，就係接受呢一個電視節目訪問嘅時候，即係喺呢個美國時間前日啊，2月16日，係嘛？咁佢就話咧，佢曾經向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明，美國總統要體現美國嘅價值觀，為人權發聲，但自己唔會公開批評習近平喺香港嘅行為， 同埋對新疆維吾爾人所做嘅事，以及佢試圖以武力處理台灣等。咁啊，強調中國咧要將為侵犯人權行為付出代價，美國會同國際社會一齊促使中國保護人權，係咁樣嘅。呢、這個就係佢接受電視訪問。咁、你話，如果你將簡單，我選咗你報紙嘅題目係嘛？咁包括公開批評中國，有啲就批評中國誒處理香港問題，咁仲有啲新疆。咁你佢講嘅香港、新疆同埋呢一個 台灣， 咁我咪只能夠即係呢條新聞啊，咪條題目就只能夠習近即係拜登向習近表不過公開批評中國對香港、台灣、新疆政策係咪咁啊？佢仲有咩方法可以濃縮到條咧？咁一睇呢條題，啲人就興啦嘛，所以。呢段新聞嚟嘅啫嘛，屌你咪又農場新聞嚟嘅嘛，係咪？好撚多人睇喎，好多人留言喎，屌你咪都係標題講多，係嘛？咁所以標題好緊要啊！我哋有陣時教新聞編輯學嘅時候講標題，標題最緊要嘅其實係嘛？喂，有陣時冇呢啲互聯網嘅時候，喂嗰啲報紙標題有幾重要啊？係咪？而家啲報紙標題真係屌你咪真係垃圾！系嘛？掌握唔到嗰個問題嘅核心嘅，系咪？咁啊，互聯網更加係，屌你咩稍縱即逝，系嘛？你鋪上網嗰啲，無論你進新聞啊、立場啊、出咁多新聞都冇撚用，系嘛？我立下條標題嘅啫嘛，系嘛？咁你仲要通過其他嗰啲平台，譬如 Line 啊，去幫你放啲新聞啊、Yahoo 啊，去將啲新聞等多啲人去接觸，都係標題， 嗯， 系嘛？包括而家嗰啲報紙嗰啲即時新聞都係啫嘛，係咪？咪條標題，內容垃圾嘅啫嘛。所以癲狗都大禮惡嘅，而家台長嗰邊最多人睇就係，係咪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固定有固定嘅讀者喺度啦，嗰啲台長因為寫咗成兩年，於是令到好多人成為一種習慣。嗱，呢個先最重要嘛，係咪？屌你咪你打開有抌咁撚多錢落嚟嗰啲咁啊，中新聞啊立場，你會睇曬嗰啲評論咩？估你會？系嘛咁多，但系佢会俾你睇到就啊好多喎，系嘛香港01系够多啦，屌你咪就几捻多钱啦，系咪？啊咁佢有另外一个任务噶嘛，个红梅嚟噶嘛，屌你咁真系，系咪唔同噶嘛，系嘛？咁所以有好多即系官方消息，咪屌你透过佢去发放咯，大家睇就知噶啦，系咪？咁佢咪令到好多人要引述香港01，咁佢01咪嗰个 publicity 咪高咯。咪就咁啫嘛，其實咁佢揾乜撚嘢錢？你話咁咧？ 嗯， 包括啲網上 Google Ad 死得啦！ 係，佢揾乜撚嘢錢？你話俾我聽，揾咩錢先？係嘛？你就算咗啲端嗰啲端傳媒嗰啲，咁佢都好多即係高質素嘅文字啦，係咪？多維啊嗰啲，喂，咁你咪有啲咪俾錢睇咯，係嘛？咪最多咁咯，係嘛？即所以都是艰难的嘛，你好像台湾那些几个很出色的那些这样网媒，那些评论文章质素很高的那些优传媒啊、上报啊那些，喂你真的靠订户有多少钱啊？你说的所以阿泽那个做法是对的，喂你要等一嚿钱下去，我整了个平台是吧，直接就好像一个串流平台那样，那你是不是在硬件里面投资要大，跟着你又要储一大班人是吧？Netflix 是一個咁嘅概念啫嘛，我收你好少錢，但我收好撚多人好少錢，$10一個人。喂，我而家有兩億個訂户啊，一個月係兩億美，係20億美金啊，乜撚嘢數字啊？呢個係一年係240億啊美金啊，唔係佢拍咩都得啦，大佬係咪啊？係個咁嘅概念啊嘛，咁你話我哋做呢啲屌你咩？而家係即係自愿付费嘅，咁如果将佢变成一个喂你硬性要俾钱嘅，咁有10,000人睇我哋而家点啦？屌你冇10,000人睇，冇10,000人俾钱，咁你其实真系做乞衣噶啦嘛，又系系嘛？好啦，咁啊讲翻，即系讲回标题，又讲讲下我即系讲长咗啫，系咪？其实我想讲就系拜登，屌你咩？你话佢嘅政策唔会改变，你 一定改，一定改， 好清楚噶嘛？喂。短期內梗係唔會變啦，而家但係你而家啲咁嘅口風，佢唔會同你強烈對抗啊嘛，你明唔明？ 嗯， 好明顯就係，所以台灣而家咪頭撚痕咯。喂，你一路都係緊跟 Donald Trump 嗰條屌你即係嚇，即係親美抗中路線啊嘛，係咪？ 嗯。 咁你而家親美 一定的啦。咁佢唔肯抗中，咁你又唔抗中噶咯喎。所以咧，即係弱國無外交，你苦養遊人咧就好撚大鑊嘅。咁啊，呢個已經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常識嚟嘅，已經係咪？咁你拜登講嗰啲嘢係嘛？咁佢梗係咁樣講啦。嗱，我哋美國家絕對啊，要你即係人權係嘛？我哋關心呢、這個啊中國嘅人權問題。屌你啲個個總統都係咁講啦。 嗯， 你齋關心有咩用咧？咁啊？你要做嘢噶嘛？呢、這個 Donald Trump 咪實牙實齒做嘢噶嘛？係咪？即係喺呢個 Donald Trump 時代，尤其嬲尾嗰一年，即係呢個國務院做嗰啲嘢，或者喺呢個議會裏邊通過嗰啲相關法案，係嘛？嗰啲就係叫做嘢啊嘛，係嘛？咁你而家你拜登會唔會即係喂加碼做呢啲嘢？唔會啊嘛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。即係仲要講嗰啲咧，即係你睇翻佢嗰個節目咧，即係佢同習近平通電話係嘛？咁啊，習近平即係明白啊，唔同國家嘅文化有唔同規範，各國領袖都要遵守啊。亦知道中國為侵犯人權嘅行為面對後果，我真係覺得呢個講法好啦，有問題啦。習近平會明白你拜登講啊？即是中國要為侵犯人權的行為面對後果，我真的聽都不肯定。他那句說話就是說，他跟我通電話的時候，習近平是明白不同國家的文化是有不同的規範，各國領袖都應該要遵從的，知道中國呢、會要為侵犯人權的行為面對後果，他說什麼其實真的是。那又說這個，即是中國非常努力希望成為世界領袖，中國需要即係要令到其他國家有信心，才可以成為真正領袖。如果中國繼續作出和基本人權背道而馳的行為，就很難成為領袖啦。講乜撚嘢啊？呢啲係你從佢接受呢個電視訪問，透露佢同習近平通話嗰啲內容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發現，喂，即係你同奧巴馬時代冇乜分別嘅。但是中国今天对美国的影响，喂，是远远大于奥巴马时代嘛，大佬，系已经系唔同啦嘛，系嘛？奥巴马嗰八年，甚至乎呢个克林顿嗰八年，嗰班民主党总统，系嘛？同而家，系嘛？中国喺嗰个国际上边嗰、那个影响力系完全唔一样嘛，大佬。咁你仲講呢啲嘢，咁所以大家點會有信心？所以如果仲係依賴美國，咁啊，即係會對香港伸出援手啊，繼續啊加碼，即係制裁呢、這個即係、中港官員啊，大家點你諗乜法冇諗下得㗎啦？嗯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係嘛？雖然即係美國始終係一個 running system 嘅國家。你前朝定落嚟嗰啲嘢，如果行政命令，佢咪可以推翻你咯？如果法律就梗唔得啦，啱唔啱？系咪？如果成为法律嗰啲梗唔得啦，系咪？咁你都要修法先得嘛？咁我好捻样衰噶嘛？系咪？系嘛？即系香港自治法案，咁你啊推翻佢系唔得噶嘛？嗰、那个系系咪？嗰、那个系国会立嘅法啊嘛，系嘛？经过总统签署噶嘛，但系行政命令就唔同啊嘛，系咪？所以他一上場簽七十幾條行政命令，大部分是將Donald Trump 那些決定推翻的嘛，但是議會立了法那些你不能動的嘛，所以你只能夠看這個而已嘛。所以有時我覺得台灣有時真的又很淒涼的，你現在的政府就不斷在宣傳和拜登的關係怎麼好怎麼好，怎麼好怎麼好，但是實際上心裡有數又害怕，所以這個就是即是在一個生存發展那裡呢，即是會有危機的，所以真的這個世界真的你看看大家都會害怕，即是有些人呢對於這個拜登的說法還有一些即是很戇鳩的想法，就是什麼呢？ 認為即係呢個拜登政府係嘛？好多官員佢哋講嘅嘢同呢個特朗普時代對北京嗰個強硬嘅態度咧，其實就都冇乜大嘅變化，係嘛？咁就拜登咧就唔會恢復到中美和解嘅時代，短期內又唔會，係嘛？再過兩三年咧就真係好難講，係嘛？就係咁啦。如果你問我，我只可以咁樣講，係好啦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夠，今日就係呢個18號， 係嘛？ 咁啊，過兩日大家就記得交台費，係又要講錢啦，提醒大家。OK， 祝大家新年平安，拜拜。